你问我爱你有几分，我的心只有你一个人。That's right, that's right. 看夜空闪亮的星星，我会摘下一颗送给你。That's right, that's right. One more time, sing it.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这是我的 wait out, check out my wait out, yeah, wait out, this is my wait out, 这是我的 wait out, check out my wait 味道，味道。欢迎来到青春点点的味道，12:06，一天的一开始，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青春点点点是什么味道？ 青春点点点会是什么味道？怎么办？想要青春，就是想到捷运那些 酸酸的， 对，汗臭味。 我不要当一个酸酸节目的主持人。 那我们来想想青春应该会什么啊，如果是气味图书馆的话，青春会是什么味道？ 今天你走到气味图书馆里面，看到一瓶叫做青春点点点的味道，你打开来，你预想你觉得你会闻到哪一种类型的 啊？气味好像蛮难形容的，对不对？就是你的那个，要么就是你对香味很了解，要么就是你的词汇量要很够， 或是你不够的也可以让我们看看有多缺乏。我们一起来帮你把你想要说的那个味道 想出来，是不是？ 嗯， 所以今天想要征求青春点点点的味道。 543间定，我们一起定义青春点点点味道。 什么事情？夜光奶奶， 怎么了？ 我啊，水杯没拿 ，sorry 嘞 ，sorry。 好，不过呢，在进行我们今晚的味道之前，我们要先随堂考。 飞碟随堂考。 考试的人是张芸京，张芸京呢，他要问你说，请问你知不知道他的最新专辑名称呢？就是他的第四张专辑了。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在这一首歌《谁说我不能哭泣》的当中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 0223639955，张芸京要送你什么呢？ 把他那个英文全念出来。 什么英文？ 就要送的那一行。 哇哦，真的耶， Aurora Moisturizing Essence Mask， 极光双眼保湿面膜。 Essence 是什么东西？ Aurora、 嗯、 Aurora Moisturizing 就是什么保湿的 Essence、嗯、本质的 Mask、 本质的 Mask， 对，纯对的面具 Mask 面膜， 本质的 Essence 是吧，存在Essence。 为什么面膜要用到这个单字啊？ 让你的质很好吗？ 0223639955， 让我来查查单字。 痛得我无法抑郁，我不懂他叫什么名，最后还是勇敢了自己。爱情像玩腻了的玩具， 种人数，也不是种人心。这伤口不叫伤心，痛得我无法抑郁。我不懂他在说我的最后，还是勇敢我自己。 月全主打， 照亮每颗少女心。 I won't lie to you, I know he's just not right for you。 泰勒斯经典暖场，告示牌最年轻冠军得主，全球超越2亿次点击，34国排行同步爱上，尚恩曼德斯。 Can you say you'd like me to? I just wanna give you the loving that you're missing, baby. Just to wake up with you will be everything I need, and this could be so different. Tell me what you want to do. 'Cause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You better than he can, and any girl like you deserves a gentleman. Tell me, why are we wasting time on all your wasted grind when you should be with me instead? I know I can treat you better. 18岁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照亮爱，环球。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爱让我变得更勇敢，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热热的喝下鸡精，一口就能品尝传承80年的香醇口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鞋针熬鸡精，更爱我自己。80年老店，老鞋针。 飞碟20特别节目混搭组合，期间限定10月140点已爆 ，Coming soon。 大家好，我们是狮子合唱团。 如果青春点点点是一种味道，那会是什么味道呢？10:19，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就是2到6，一天一开始的凌晨12点钟到2点钟。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0223639955，邀请你来加入今晚的青春点点点味道节目。对啊，你是一个 care 味道的人吗？是重视味道的人吗？ 没有人喜欢坏味道吧？ 对，当然当然，但就是，我觉得在台湾有很多人就对生活没有这么的 重细节吗？ 细节讲究，我包括我自己也是，就可能我知道说啊，理想的生活应该是，譬如说你要把自己打理的香香的、漂漂亮亮的，自己的家里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的，我知道应该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却没有花足够的心力去把自己的生活打造成那个样子，对，或是你有没有花时间去知道你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喜欢怎么样的穿衣的风格，喜欢怎么样的味道搭配，香味的搭配，或是你知道这香味有的还可以更细，什么前味、中味、后味，我喜欢这个的什么什么的之类的。 你觉得青春点点点如果是一种味道的话，你走入了气味图书馆，看到了一瓶名为青春点点点的气味，你会觉得它闻起来像什么呢？打电话给我们吧，0223639955 0223639955。 那快乐太清楚，才衬出现在的孤独，不能拥有全部，只拥有回忆，是受苦还是礼物？可惜我需要多一点空气，思念几乎让人窒息，沉溺漆黑无声的海底，我不能呼吸，我需要多一点勇气，毕竟真心难以忘记，我和寂寞坚持那么容易，多久才能填满这氧气？别离的苦，苦在回忆里，还有甜蜜。我慢慢呼吸， 呼吸的时候难免是会闻到味道的。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对你来说是什么味道呢？嗨，你好。 Hello， 嗨，你是？ 我是台北的 Jenny。 Jenny， 珍妮你好。 嗨， 珍妮几岁呀？ 24。 24岁的珍妮，你是一个平常会喷香水的人吗？ 是。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香味？ 我觉得你最小的时候，我喜欢 欧米欧米欧米，等等，珍妮，刚刚那一段非常非常的不清楚，像在外太空一样。 好，回来了回来了，这样听得到吗？ 这样可以。好，你说年纪小的时候比较喜欢果香，是不是？ 对，清新的味道。 嗯。 然后我觉得长大一点，好像上班啊什么，就是比较喜欢熟女的味道，就是比较花香，然后有点粉味。 哦， 花香粉味。 真的喜欢粉味的人，就是会很爱 粉味。是像什么粉味？是因为有时候常常经过，譬如说百货公司的一楼专柜的时候，那种味道就是比较偏粉味，是不是？ 对，或是那边的香水味就是比较沉，就是比较熟女的香水味。 嗯， 粉味这边下手太重哎。 对，可是你这样就可以 mix 啊，你就可以都喷，然后你的味道就会有一点清新， 可是你24岁就说你爱熟女的粉味， 因为小时候就是就会偷喷妈妈的香水啊。 你说就那个使用香水的资历来说，算是蛮资深了，这样。 对。 哎，那就是其实粉味或者成熟韵味有分很多种， 有偏花的，有偏木质调的、 然后木质调好像就不会被我认为很粉哎、 对，它就不是粉， 对， 它就比较偏 中性，好像花一点的， 花一点，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味道一闻就觉得很艳丽，就很骚， 对对对，就是最好回头说美女，有美女这样， 或是晚上该上班喽之类的。 马克喜欢喷香水吗？ 我会喷，但是好像没有这么的。我自己有喜欢的啊，就是还是一样比较清新。然后我还是小朋友，我喜欢果香。如果是女生的话，我喜欢果香。 那男生的香水味都差不多啊。马克有最喜欢的香水牌子是什么 味道？男生的香水味会到差不多吗？还是有 ？我觉得好像就浓烈跟清新这样。 对，然后有的清新会做到有点刺鼻，就一开始一喷上去的时候蛮刺的。 你对着鼻子喷吧， 就很像你在游泳池呛到呛水了。 有些一开始真的蛮刺的，我喜欢就是有点水一点的感觉，像海洋味道。清新一点的。 因为男生的香水，我很喜欢一个 CK 一个黑色瓶子那种 CK1 CKB 哦， 对，因为只要男生喷的味道，我就认得出来是那个味道。 嗯， 然后我就会知道他喷的味道，我就会想要跟他开启这个话题，我就问他说：“哎，你是喷 CKB 吗？” 哇， 你怎么知道？ 好。我觉得男生有些男生香水跟女生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男生香水常常一卖以后发现这个中了，他们就一直出 常卖款， 就是常卖款。可是女生常常有的你很喜欢以后 选择太多， 对，选择太多，有的很喜欢，你想要回头去买，有时候发现哎，其实他没有再出了， 不然他们就会改配方， 对， 再改一点点， 对，推新的。 对，像 CK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CK One， 就大概从我十八岁一直到已经过了， 好夸张哦， 过了二十年，可能都他还是继续在做这件事情，就还是 对对， 让人印象很深刻。 对对对， 好，那珍妮，如果青春点点的香味，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香味？ 我觉得是海的味道， 海味，它是比较腥的，有臭车逼，还是很清新的？哎，等我是腥腥。 还是很咸， 嗯， 闻起来很 咸，就是有，我觉得有咸的味道， 海潮 的 味道， 咸咸，对对。哎，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店是可以自己调配香水的？ 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说那个气味图书馆， 我们自己可以调的吗？ 对，它是自己可以调的， 自己调应该是很贵的那一种吧？ 不会不会不会，它就是貌数很少。你就跟他说你喜欢什么味道，比如说我喜欢海边，可是我有点喜欢茉莉的味道，他会帮你 mix 搭配到你喜欢的那个味道。 海 边，而有些人就会。就是有些人会出难题，就是说我想要比如说眼泪的味道这种之类的， 所以他那个调香师就像是调酒师一样， 对对对，他很会跟你聊天。 那如果我真的调出一款然后 不太喜欢， 然后出来超臭的，我还想买单？ 不用，他会一直让你试到你喜欢。 哦，这么棒。 对对对， 试到就 他就让你先试试看喜不喜欢这个味道， 嗯， 喜欢他再全部就是再帮你调出正确墨数的大小。 哦，所以基本上如果每一个基调都是你喜欢的，混出来不会是太差的。 对对对对对， 顶多是别人不喜欢，可是那一定都是你爱的。 是是是， 不是啊，因为像颜色有没有可能就是哦，我喜欢橘色，然后我喜欢蓝色，我喜欢紫色，我喜欢红色，我喜欢黄色，然后全部加起哦就是黑色啊，就 比较够颜， 就得得，那所以气味不会这个样子， 不会不会。 哦，感谢你，珍妮。 谢谢，晚安， 晚安，晚安，拜拜， 拜拜。 0223639955，12:28，如果青春点点是一种气味的话，你觉得会是什么味道呢？ 这样算好不好？ 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不要，可靠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的带烟头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 手到放手都是一门爱的学问， 我懂得爱真的不是凭着努力就有结果的，不如祝福你找到更好， 全新创作专辑《有人在吗》，第二波揪心祝福情歌《分开的学问》。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达文西密码：天使与魔鬼悬疑惊悚系列，两届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 Inferno isn't fiction; it's a prophecy. 金奖导演朗·霍华作品《地狱》，本周三早场起。 大家好，我是纳豆。我以前每天半夜的时候呢，都会听玛丽跟马克主持的《青春点点点》。那我觉得在晚上的时候有这样子可爱的主持人的陪伴，会觉得非常的幸福，所以我就决定要接近玛丽。然后呢，我就参加了飞碟电台。所以呢，后来我就跟 Stanley 主持的《五点那时间》这个节目。我觉得做广播最棒的事情就是可以认识很多很棒的朋友，那可以看很多的书，接触很多很新的事情。飞碟电台20周年，生日快乐！ 飞碟二十经典台呼回顾， 我们是飞轮海飞轮海， 只要在你身边我就生掉思念。 你刚开始接着唱的时候我才吓一跳，我就不相信你真的会全部唱。 被发现了。 12:35的青春点点点，好，飞碟电台呢即将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其实我们台庆是10月16号， 是的， 在星期天，但是我们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呢会有24小时，所以在星期五的当天，也就是10月14号12点钟的时候是没有青春点点点的哦。那一天你一打开以后 我可以回家， 对， 我现在还想到我可以回家， 对啊， 对啊，对啊，对啊，星期四晚上您可以直接回家。怎么样？ 想哭？ 为什么？ 想哭。 你星期五又要录影吗？ 没有。 哦。 但是我星期五要比较早来，因为12点半要进董哥的节目。 哦，对啊，星期五我们会有一个24小时的全现场节目，这样子。今天呢，想要问问青春点点，如果是香水的话，会是什么味道呢？你好， 你好， 你好， 嗨嗨，你是？ 我是欧里， 欧里， 欧里，你好啊。 我觉得是黑松汽水的味道。 哎呦，这个很香耶， 黑松汽水哦， 就是有点假假的柠檬味的味道， 假假柠檬味。 对， 哎，黑松汽水跟雪碧，你喜欢喝哪一个？ 应该是黑松汽水吧。 黑松汽水是不是很台湾味的汽水？对不对？ 说真的，就是黑松汽水、雪碧、七喜，他们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喝黑松汽水。 对，而且他们以前好像还有那个百香果汽水，那个也很像你们节目的味道。 有百香果汽水啊？ 很诶、欸， 就小小一阵子， 对， 就没有就不见了。 对，那个请客的时候都会喝到那个很假的百香果的味道，好特别。 我没有喝过、欸、 黑松雪碧跟七喜，黑松最甜的， 对，黑松最甜， 七喜比较辣， 黑松的气泡也最少。 哼、嗯， 雪碧很辣，然后 哦，所以雪碧比七喜辣。 雪碧跟七喜，我不知道谁比较辣。但我反正我最喜欢是黑松， 嗯， 台湾味，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我们是黑松汽水的味道？ 对啊， 假假柠檬味， 也不是，就是小朋友分不太出来柠檬味跟真的柠檬味跟假的柠檬味，就是那种假假的味道。 意思是说，其实小朋友分不出来，就是这两个主持人是真的年轻还是假的年轻？就没有，我觉得小朋友都分得出来。我觉得小朋友分得出来，我们两个不是真的年轻。哎、欸，好，欧里好像有点， 欧里是不是也是年纪偏小啊？ 欧里几岁啊？ 我33。 33。 嗯， 好，那我知道了。 感谢你哦，欧里。 好，谢谢，拜拜， 拜拜。 嗯，黑松汽水味道很有趣。 好久没有喝黑松汽水了， 真的。不好买、欸，说实在的， 绿瓶子对不对？ 对啊，而且它是不是没有出易开罐？ 好像没有。 它你要买就是要买。 哦，我真的完全想象不到在哪边我还要看到黑松汽水、欸。 你一定只能去大卖场，然后一定是要， 一定是烤肉你才会买到那一罐。 对，就是一定要是一个大家聚会 party 的场合，你才会有机会买到它、喝到它。02-2363-9955 ，Hello。 哎呀，哎呀， 喂。 喂， 嗨嗨，你好， 马克玛丽， 你是谁呀、啊？ 我是珍妮的朋友凯蒂。 凯 蒂， 你好。 我现在只闻得到脚味跟衣服湿掉的味道。 你说我们哦？ 我说我现在的处境。 为什么？ 哦，因为我在往嘉义的客运上。 往嘉义的客运上。 对，然后前面那个人的脚 很臭， 对，而且他直接横躺哎、欸， 所以那你现在这样讲他会听得到吗？ 他拱得很大声， 你说横躺是要往后躺，躺得很平是不是？ 那他因为他隔壁没有人， 哦、 所以他横躺， 然后他衣服也是潮潮的。 哦，我的衣服是因为我的水不小心打翻到我的包包里，所以好。 哎，发生什么事？ 他是被前座乘客强行挂断， 把脚塞到你嘴巴里啊、哦？怎么了？ 我回来了。对， 那你觉得青春点点是什么香水？是什么味道？ 我觉得是鼠尾草跟海盐。 鼠尾草跟海盐， 好专业哦！对对对， 鼠尾草， 因为这个是 你跟珍妮是怎样？你们的工作是不是就是调香师？你们其实是不是来推展你们的业务的？ 没有啦，因为有一排的，就是很贵的那一排的香水，的这个味道，就是闻起来是很舒服，然后很耐闻，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是那个味道， 鼠尾草。 哎呦， 哎，我们那个电话是不是坏掉？它会自动跳到一线哎。 那还是我们重开机。 我们需要重开机一下，因为刚刚接了二线以后自动跳一线，很怪。 那我拔掉了。 对啊。好的，我们现在把电话重新开机，我们希望一线一定是没有问题，因为接了一线它就是跳还是跳在一线，所以可以接一线。 你刚有按吗？ 没有啊，怎样？ 怎么就是在你按之前就亮红灯？ 有鬼哦。 嗨，你好。 嗨，马哥你好，我叫阿甘。 阿甘， 你刚那个跳跳就是我。 哦、sorry， 阿甘。 没有想到奇怪，为什么 明明接起来以后又不见了？ 就瞬间就挂了。 嘿嘿嘿嘿。 嘿。嗯。我觉得，玛丽先说， 没有，我就问你觉得什么味道？ 我觉得是柑橘， 柑橘哦，所以都是柑橘，柑橘，柑橘，感觉起来蛮舒服的。 对啊，就是那个味道啊。 有的柑橘很假哎、 你说像厕所那种清新剂， 对，有些做过头了。 哦，柑橘， 那我们是假的还是天然的？比较偏酸的还是比较偏香，甜甜的？ 那如果你说是甜甜，然后带一点酸， 甜中带酸， 对啊，因为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味道，感觉就是马克的气场跟玛丽声音的甜，所以我觉得在我脑中浮现的味道， 柑橘感觉好少女哦。那你平常喷香水吗？ 我平常不喷，非常独然香水， 非常独然，为什么？ 因为那个就是市场上有些那种他们。有些老男怎么讲？有些年纪大，然后喷那个古龙水，那个实在是有点受不了。 可是我很喜欢，就是有些外国人喷古龙水，我觉得好香，我就很想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牌子，为什么可以这么？ 你干嘛去问？ 对啊，就是、他喷那个香水是为了掩饰，可能他年纪大有体味，然后两个混在一起非常的可怕。 我真的很好奇，年纪大的人有体味，是。真的年纪大会有体味，还是可能是有时候 可 能身体有慢性病的时候，也许你的呼吸那是你的疾病的问题引起的味道，还是你老了你比较懒得洗澡了造成的？我想知道到底是 体味从何而来， 老人味到底是什么？ 洗澡是不是有关系？疾病也有关系， 所以是无可避免的结果。 洗澡可以避免啊，疾病可能没办法。好，柑橘味，我们是柑橘味。 我觉得啦，浮现的具体印象是这样。 好的，阿甘，感谢你， 谢谢， 拜拜。 02-2363-995，12:44，青春点点是什么味道？干干，嗨，你好， 嗨， 关收音机哦， 我关了。 刺青二十五， 玛丽姐好， 新哥啊， 雨欣哥啊， 新哥，你开回家的时间蛮长的， 我还在路上 为什么那么久啊？ 你怎么知道他从哪里去哪里？ 我上节目前就跟他 say goodbye 嘞。 哦，你说从电台啊？ 我刚去买烧烤啦。 哦， 对，我觉得青春点点点对我来说味道像是乌鱼子跟。 啊，感觉好臭、 大蒜是吧？ 乌鱼子跟大蒜， 好配对不对？超配的啊！ 你不要因为你现在你等一下要吃口味很重的烧烤，所以你就想到一些什么大蒜啊、乌鱼子这样子。而且讲到这两个，我肚子就饿了，好可怕哦！ 你听到乌鱼子怎么会肚子饿？那 我听到大蒜，我听到大蒜。 就有一种想、哦、想要吃炸物的感觉出来。 乌鱼子的味道很难形容，而且它只有在，我觉得它只有在吃的时候才有那个味道，用闻的我不觉得有什么味道啊。 还有咸酥鸡有没有？盐酥鸡也不错啊。 你那差很多、欸、 吃盐酥鸡吧，好好饿 啊。对啊，你看，那就大家要饿起来，对不对？多棒的味道， 就是 是啦，是啦。是啦， 干嘛敷衍我啊？再见，拜 拜拜 拜拜拜。为什么讲到大蒜，马上就是就会有？ 你有爱吃大蒜吗？ 我蛮爱吃的啊，蛮爱吃的啊。一想到那个大蒜就是蒜末，就想到哦，要配鸡蛋豆腐哦，炸的哦。 不是应该蒜片什么意大利面、哦、蒜片牛排那什么的？ 你这么西洋化哦。你好西化哦，果然是一个广播界的女神。 接电话，接电话，接电话，这个 我真的觉得我好 local。 前后文是有 开什么？我好羞耻哦 ，shame on me。我就是一个市井小民。嗨，你好。 喂， 你好。 嗨，你是？ 嗨，我是阿宝。 阿宝， 阿宝你好，阿宝，你觉得青春点点会是什么味道？ 我觉得是清冰的味道。 清冰，清冰不是 bobby 吗？ 清冰，清冰不是就是就是。 水吗？ 白开水变成冰， 浇出来的那个、嗯，就是小时候会有吃一个清冰，它有一个香蕉水还是什么的一个香味。 不会这样， 那个很不哦，不优哎、 欸。你真的很好打发。 结果大家打电话进来说，我觉得你们就是这个味道，我们狂骂说，这个味道很臭哎、欸，很脏、欸， 不是 很不好。 那个、那个、你说那个香蕉，我知道那个很。怪欸 那个 那个 啊，因为那一次我们一起吃的，对不对？ 對啊、 我们在北投一起吃的。 附什么骨 K C 哦？ 我原本还想要很诗意的说，就是你们就是没有加任何调味料，然后很简单很简单，好像也没有特别怎样，可是就是超级好吃，这样喜欢自己。 结果你自己说了一个什么香蕉，那个 香蕉水、香蕉冰、 那 個、香蕉水。 对啊，它就清冰啊，清冰的味道。 我自己个人很怕那个味道。 你怎么会迷香蕉水冰啊？ 我不知道啊，我小时候我们家外面有一家冰店还蛮有名，然后那什么什么那种游戏节目嘛，还会去那边闯关，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家店，然后它的清冰超好吃的啊，可是它真的就是香蕉水的味道啊。 莫非你家就在士林还是北投那边？ 没有没有，不是。 香蕉水那个是用什么做的啊？ 我不知道欸。 你不觉得那个味道假假的吗？ 我小时候就是觉得它假假的，可是还是很爱吃的，我高兴，因为小时候也吃不起什么其他冰，就觉得说那就是很高级化冰哎、欸，然后 化冰就是要加很浓的黑糖， 炼乳， 那是你个人吧？你是不是不吃炼？玛丽，你是不是不吃炼乳？ 对，所以我刚没有接话。 好，我是爱炼乳的啦，但是很常会遇到，就是因为吃冰不是用什么任选四种吗？ 对， 然后可能炼乳也是一种，对不对？ 嗯， 然后就前面你可能选了，比如说选了 A、B、C， 然后最后说我要加炼乳，然后旁边人说你干嘛？你干嘛？ 找一个料，没有，真是找一个料。 不是，就是炼乳加下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前面大家，譬如说假设什么红豆，然后什么豆类的 薏仁啊， 薏仁什么大家都可以，然后加炼乳说、啊、你干嘛加这个？前面就毁啦，这边就毁啦。 加炼乳就是你就是吃清冰加炼乳， 对。 我小时候是 吃豆类，嗯。 那个清冰，然后它有以前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古早味那种烂烂的小布丁， 哦，你说一格一格、哦、那个五一个要五块， 对，然后就是我会跟老板说，老板我要一个，我要加一个清冰加一个小布丁，然后他就把那个布丁放进去，然后就被盖住，然后回家的时候就打开的时候，那个布丁已经被清冰冰到有点恰恰，超好吃的。 恰恰是什么？ 就是有点 刺刺的， 有点快结冻，快结冻， 酥酥的， 对对对。 恰恰 哦，好久没 听 到恰 恰 恰 恰恰恰恰恰恰恰恰， 好 好好笑，感谢你啊！所以我们是清冰，我们是很臭的， 我们是香蕉水清冰。 哎、欸，有没有发现？ 香蕉水 哦，可是刚刚说柑橘不是假的啦。 嗯。 黑松汽水假的柠檬味， 嗯， 清冰假的香蕉水，青春甜点是一个很假的。Oh no！ 你不是都用真性情在跟大家做节目吗？ 我最自豪的特质就是真实跟真诚，竟然被大家说很假。感谢你哦，晚安， 晚安， 拜拜。 12:50青春点点点、 okay? 我可能还 OK， 我觉得不太 OK， 应该是你吧？就今天。因为啊，对，今天吴玛丽又要早起出外景， 然后我就跟我妈咪说，其实你可以下午做完就赶快回家了吧。 嗯， 我妈就说，我舍不得听众啊， 我就是要陪大家， 我舍不得听众啊。我就有点怀疑，这谁啊？我在跟谁讲话？ 你不有后面那个图很可爱吗？ 你只是想要炫那个颜文字哦。 我一直等着，让屋里灯都亮着，这样伤心的睡了，这样压抑的醒了，想着你要来了，可该变的都变了，而孤独是什么？新郎是什么？情是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要再吵了，我已经哭了。坐着，想听你说着，想知道我值得，以为我们还爱着，把窗户都开着，风也是凉的，我一个人唱歌，声音也变成冷的，而孤独是什么？而新郎是什么？什么？你是什么？我不要再想了，我已经倦了，我不要再唱了，我已经哭 你是真的享受单身吗？ 恢复单身不简单，我们只剩下一半，心像单人冷晚餐，有种填不满的遗憾，回到单身不简单，好多人劝我勇敢，一次一次失去又重返， 真实呈现，人们说第二首推荐曲，单

9月19到10月15上网参加咳喘痰帮慢性阻塞性肺病取名得大奖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单人来回机票、空气清净机、超商礼券。台湾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关心您。 U420 大家好，我是星河广告副总经理李林芳，空中的梦想家，伴我工作，伴你成长，飞碟20年就爱电影92.1，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是韦礼安。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韦礼安的笑声呢？韦礼安的笑声呢？那1:01回到青春 点点点。我再把它找出来。我们不能再说那是韦礼安的笑声，我们要不知不觉的 放它， 把它放到我们的那个音效盘里，然后大家就久以为说，哦，这可能是马克录的。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青春点点点会是什么味道？0223639955 ，Hello， 哎吧。 哎、欸，好久不，我天哪、啊，超久不见！ 你去哪里？ 嗯，上高中啊。 所以是前一阵子比较忙，是不是？ 对、啊，很累。 爸爸，快那个啊！ 呼呼哦，好，呼呼。那，你要加入今晚的话题吗？你觉得青春点点会是什么味道？是不是对你来说这太困难了，太勉强你？ 怎么可能？ 那我就…… 你是不是要瞎讲了？你是不是要瞎讲了？ 对啊。 那你瞎讲啊？ 讲…… 你连瞎讲都讲不出来。 瞎讲其实蛮难的。 生鱼片？ 什么 A 片的味道？ 生鱼片啊？ 哦， 生鱼片， 生鱼片有什么味道？你现在是不是想吃的？我在说闻的哎。 生鱼片哪有味道？ 那就sashimi。 sashimi。 好啦，你 自己听听你在讲什么。 你退下，你退下，再见。 你好好那个好不好？ 你反省，再见。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1:03，你好。 喂， 嗨， 嗨，你是？ 我是柚子。 嗨，柚子。 嗯。 柚子，你是不是也很年轻啊？ 15。 等等，你现在是不是先入为主，觉得年轻的朋友没有办法形容味道这件事情？ 对，这是一个偏见，没错，是。 柚子告诉他你是错的。 嗯，我觉得是爆米花的味道。噔 噔噔噔，哎，是你是不是想偷偷点歌？ 好。 爆米花也有分有甜有 咸， 有焦糖、咖喱、椒盐。 哇，咖喱好难吃哦。 焦糖的，哦， 嗯。 所以就是很甜的味道。 嗯， 如果有爆米花味道的香水，你会用吗？ 我会，我在15岁的时候会。 柚子，你会吗？ 不会。 也就是说，青春点点不会听的意思，我理解了。好 ，OK。 哦，会用。 这就是权力。 你说这就是恶势力？ 对。 好可怕哦！好啦，那柚子，你平常会用香水吗？ 不会。 你有在期待使用香水这件事情吗？ 嗯，还好。 那你人生有期待的事情吗？ 嗯，明天段考可以考好。 哇！这是第一次吗？这是高一的第一次吗？ 嗯。 哦，那你有念好吗？你有觉得念到够了吗？差不多了吗？ 嗯，会计很难。 哦，你念高职是不是？ 嗯。 哦，好，那很难，你还是没有回答我啊。就是你觉得准备够了吗？可以了吗？有信心吗？ 还不够。 那就赶快去睡觉吧。 嗯， 晚安哦，柚子。 好，拜拜， 拜 拜。0223639955，睡眠是很厉害的，就是 会帮你把念的给放进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在潜意识当中，它会重着你念的东西。Hello。 Hello， 嗨嗨，你是？ 嗨，马克、玛丽好， 晚安。 我是阿光。 嗨，阿光。 嗨，我觉得，飞碟的味道是吧？ 青春点点的味道。 哦，青春点点味道。 嘿嘿， 我觉得像我用那个什么，那个擦手的那个乳液啊， 护手霜吗？ 就是类似这种东西。 护手霜味道大概有20亿种哎、欸。 你是用 大概 你是用哪一种？你说说。 我也不晓得，那个都是我妈买的，就是反正闻起来就是 妈妈的味道， 也不能说妈妈的味道吧，就是。蛮舒服的啦，就 妈妈用的味道，完全我就有一种刻板的味道感袭来。 你说花 很乳霜的那种， 哦， 很老的味道， 就是有一个，也就是因为现在用这个东西用习惯，然后好像闻到这个味道会比较安心一点。 所以意思我们节目给人家安心感喽， 安心感。像我是听习惯飞碟，那现在有时候转，有时候是可能要出去进路况才会转到景观。 嗯， 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开公司的车出去，有时候被人家一条叽里呱啦也不晓得在讲什么，然后就又把它转回来，这样就变成好像听到习惯熟悉的声音吧，这样。 嗯，好好好，那就请你期待我们这个礼拜五的特别节目哦，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 我有看了一下那个名单， 嗯 嗯，哦，那个什么谁啊？ 谁啊？ 董哥哟，董哥跟那个 小董， 跟那个谁啊？那个 Melody 啊，我今天听那个谁，早中午还听那个谁，他们在讲说，董哥说都叫他们 尽量放 马过来， 尽量聊，我都可以。 你们刚刚说那个香水的味道， 嗯， 像有的香水啊，像有的香水就是一闻大概就是知道那个味道，像我这样一闻到那个叫什么山宅一生啊， 嗯， 那味道你不晓得知不知道，清清淡淡，我只要一闻我就认得出来。 什么出来？射出来哦？ 不是啊， 认得出来 哦，认得出来哦。 还有一个是那个某一家连锁店不是有一个什么白色的香 吗？哦，你说 Body Shop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Body Shop 的麝香真的是很好认哎。 嗯， 我就闻到那种味道都会有点冲动。 什么冲动？ 就是 性冲动，这是没错了吧？这次我没听错了吧？ 这次询问正确， 这次询问对了吧 ？Correct。 好， 是。 真的哦， 要忍住好不好？ 那你们是走经过 Body Shop 不就是很崩溃？要走很快，不然可能会出事。 不是，因为只要因为通常这种香水味都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在用， 嗯， 所以我只要闻到这个味道，我就会稍微瞄一下，看看是。 你有结婚或是有另外一半吗？ 有啊。 所以你就是只要买这个送他，你就会让自己很乐这样。 我以前有买过，但他不喜欢这个味道。 哦哦。哦哦，这就是感情难的地方了。哎呀哎呀，我喜欢吃辣，你不喜欢吃辣，我想要加面啊，你想要吃饭。 我想要加面。 对啊。 啊，这真是麻烦啊，只能常常去 Body Shop 逛逛了啊，在那边意淫一下路过的。 好了，不行。 为什么不行？ 不要随便这样。 为什么不行？ 那如果你不小心付出行动怎么办？ 我在我的脑内剧场啊。 好，那就只能在脑内。 不会啦，都已经有点年纪了，哪有那么冲动？ 啊，可以克制。 感谢你，小光。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海浪声啊 ！Right now， 我没了。 没有啊，一直都没有啊。嗨，来得及接到吗？来不及。02-2363-9955。嗨， 你好。 狼嘞。狼嘞，狼嘞！ 喂， 恭维啊，喜利啊！ 哦，我是小护士。 小护士，为什么你听起来这么空啊？你现在在医院值班 吗？没有，我在房间。 现在不会了。 哦，我是小护士。我说听那个声音，听你们 MMA。听你们的广播，觉得像 MM 那个 巧克力糖的味道， 不是，很像彩虹糖 ，Skittles 水果糖嘛。 对， 可 Skittles 没有味道。我们今天在讲的味道是闻的味道，不是夹吃的味道。 可是那闻起来也是很多很甜的味道， 很假的味道。 你说那个包装一打开那个味道，那真的是蛮假的。 没有想到全面点点居然都是给人这么虚假的味道， 不是很缤纷。 好，很缤纷。 然后我想说，那个，就是之前我不是有说那个中医师，结果后来他就后来又更多人，然后又更有名了，然后他现在天下代言了。 哦，你说不要去的那一家可怕中医师、哦， 对。他现在代言一个青草茶，对，所以他还好那时候就是离开，也没有再跟他多争什么，对啊，因为他还是就是折越来越厉害。 好哦，感谢你小护士，晚安， 拜拜 ，Hello， 你好， 哎，马哥王力好， 晚安，你是， 我是 Brian， Hi Brian。 我觉得青春点点点的味道像是宝利达 B 加维他乳， 宝利达 维大力 B 的味道是什么啊？我好像没有闻过哎、欸。 宝利达 B 加维大力，这是不是很多就是在比如说施工做工 的朋友？对， 你不能只是因为提神饮料就跟我们合在一起。我们说是 那也可以像是蛮牛，也可以是白马玛丽亨，也可以是 Red Bull。 你们下次可以试试看，因为那个。它那个宝利达 B 喝起来是药草，是像是药酒的味道。但是它加了维大力之后，又会有点甜甜的。然后喝完之后会有一种令人亢奋的感觉。对， 我今早就来一罐哦。欸，可是宝利达 B 是不是喝了不会通过酒测啊？ 对，它那个现在、 啊、 可以随便喝， 现在工地是不能喝的。 你要开车，你也不能喝宝利达 B， 你那个会测不过。 不行，但是那个 五马力不行了， 对， 因为你要开车，对不对？虽然早上是没有在零检， 那到底喝宝利达 B 跟喝什么蛮牛 Red Bull 差在哪？还是他们成分其实都差不多？ 宝利达 B 是中，它是中药，所以不太一样。因为像一些蛮牛或是 Red Bull， 它是用高糖分，去让你的那个整个体力、整个精神体抬起来，但是它是靠。那个宝利达 B 是靠中药，然后还有一些酒精的成分，它里面还是好像有一些维他命，就是维他命 B 群之类的 啊。 对， 那威士忌呢？ 威士忌类似。 那维大力呢？意大利， 维大利是 单纯的汽水， 维大利只是让它好喝， 它只是单纯的汽水。 对 OK 好， 是宝利达 B 加维大利的味道。 对， 感谢你， 好，谢谢， 晚安，拜拜 OK， 晚安，拜拜。 还有谁需要提神的，都欢迎你继续锁定飞碟电台 FM92.1 的青春点点点。你是真的喜欢一个人单身吗？他这是怎么讲的啊？ 你是真的享受单身吗？ 你是真的享受单身吗？他曾经也唱过《青春痘》跟《狼来了》哦。 够了，我不想一而再，对感情一头热，我以为我能够用忍耐。重心不爱对你是一种挑战，对搜集战利品一狂热到变态，我想你擅长的博爱该上网拍卖，早已见怪不怪，你说狼来了，狼来了，说你还是爱我的花心思心难改，我说狼来了，狼来了，谁是下一个受害者？够了，我不想一而再，对你那么随和，拜拜，你的测谎失败，你已经被fire，别再用对武器搪塞，别被我抛弃了才谈会装可爱，我想你一定会很快找到新的女孩，早已 着你的衣领，我不想每天过滤你的简讯，解决问题只要不爱你就行。是爱我的花心可心难改，我说浪来了浪来了，谁是下一个受害者？ 02-2363-9955 23639955，嗨你好。 你好，我是皮皮。 皮皮，皮皮你好，皮皮几岁？ 我30。 30岁的皮皮觉得青春点点是什么味道呢？是闻起来的味道？ 我觉得是绿油精的味道。 绿油精，绿油精，大家爱用。 也是因为提神的关系吗？ 一半啦，但我觉得绿油精就是那种很随性、很舒服、随时都可以闻的味道。 所以。同样是提神的味道，绿油精跟万金油跟白花油、跟就是有那种去泰国买会插进鼻子里面那个什么薄荷棒， 你知道选一个吗？ 你觉得是绿油精？ 我觉得绿油精比较耐闻吧，万金油很辣的感觉。 哦，万金油或者什么什么虎标还是 白花油？白花油真的很好用哎、欸， 就白花油跟绿油精就伯仲之间啊。 寄生率和生态 大概是差不多这概念吧。 好，所以就是说什么你刚说的一个关键字叫什么？随性哦，比较随性。 对，就是很随性然后很舒服的味道。 随性又舒服。绿油精不舒服欸。我在路上如果有人就是譬如说他可能晕车或他想要提神他用以后会。 你就晕车了。 对，会让我觉得。干嘛？ 绿油精吗？ 对啊， 怎么会是绿油精会晕车？绿油精才会解晕车吧？ 我觉得是晕车得用绿油精舒服，但是在旁边人一 闻绿油精，旁边的人会觉得 很 烦、 哦。 对， 因为我是会晕车的人啦。 你就是那个会让其他人晕车的。 没有没有，可是我晕车是直接睡着，我也来不及用那个东西。 好的，感谢你，皮皮。 对，谢谢，拜 拜。 拜。 晕车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就是是一个传染的动作， 呕吐也是， 就是当你知道这一件事情，其实会很容易让你晕，然后你就坐上去了，其实你那天感觉非常好，可是你就看到旁边人开始拿塑胶袋准备着，然后你看到旁边开始擦绿油精，然后这一些就是这都是集体暗示，代表说我要吐了，我真的要吐了，然后过没多久，噗，他真的吐了，然后你就会接着吐。这很可怕，人就是，这我们镜像神经元就很容易被受到影响， 脑波很弱。 对啊，1:19，青春点点，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达文西密码，天使与魔鬼，悬疑惊悚系列，两届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 Inferno isn't fiction, it's a prophecy. 金奖导演朗霍华作品《地狱》，本周三早场起。 UFO 20，大家好，我是陈红，我今年已经52岁，飞碟电台已经20岁，我觉得飞碟就是我的青春路，它让我无限的去 update。每年我就不停地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不管我到哪一个城市，我都会回到飞碟的原点，那就是因为飞碟它就像我的家一样，它会让我到每一个城市去摄取我真正要学习的新东西，但是飞碟也像我的母亲，它是让我永远不变的最喜欢停留的一个平台，我会觉得在这个地方让我有最好的安全感，也会让我持续的年轻下去。相信你喜欢飞碟电台，你也会跟阿红上菜一样永远的年轻不败。

心脏，倚着窗，伴着月光，在夜里细数受过的伤，是怎样的坚强？一个人，我跌跌撞撞，想被爱的渴望说不出，我努力说服自己不哭。是曲终人散，恨没我想象中的简单，好聚好散就别回头，你给的爱爱爱却换来一场游戏，哦太无奈， If I didn't got you I would die, Oh fuck you babyThat's a lie, I, I, I, 再重来，这游戏规则我来改。Ooh, I won't cry, I will.心房，倚着窗，伴着月光，在夜里细数受过的伤，是怎样的坚强？一个人跌跌撞撞，想被爱的渴望说不出，你努力说服自己不哭。是哦，寂寞难耐，过完今晚，还不是曲终人散？恨，哦，没你想象中的简单，好聚好散，就别回头。 时间来到了一点半，还有人要跟我们分享一下青春点一点的味道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我们说的味道是闻起来的味道哦，0223639955 0223639955。玛丽姐姐自己喜欢的味道呢？ 我就喜欢木头啊，麝香啊。 你喜欢木质味哦？ 嗯，可是我也是属于小时候很喜欢很甜的， 可是你现在 很果香的 啊，你很少擦香水对不对？ 要擦也是擦，就擦麝香。 我不太记得闻过你的香水，你身上都是熊宝贝味。 所以我不管擦什么都没有用。 哦，所以其实你是会擦的。 会啊会啊，可是我都下手很轻，因为我知道，我衣服的那些熊宝贝味道都很重，所以我就不敢香水喷太重，所以这一下它就没了。 哦， 哦， 接不下去了哈。 没有，我在思考。对，接不下去了。0223639955，请帮我接吴玛丽的话。你觉得青春点点会是什么样的味道？闻起来是什么样的味道呢？如果青春点点是一种味道的话， 我的脆弱坚强，互相作战，理性与感情是去平衡感，不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问宇宙它是否还爱我吗，这问题早就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已忘记他，一把泪水全部擦干。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祝福他和他的另一半，不在乎他，不再爱也不再等待，就这样吧。若你碰到他，自私慷慨，互相挑战，黑夜白天颠倒，造成困扰，正在最乐观时突然跌进沮丧，为何失恋后想恢复那么困难，只好找些催眠的话。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 我过得很美满，我要来问候一下你了。你好，你是谁？ 你好，我是阿张，马克玛丽，你们好。 阿张先生好。 是。 阿张觉 得你们是有点像玉兰花的香味。 玉兰花， 对， 玉兰花是就是我在路上会看到阿伯阿公在卖的那个吗？ 对对对，就是蛮清香的，不会说闻起来会觉得， 哎，有的人闻那个会晕车， 我很怕这个味道 啊。为什么？那个蛮清香的啊。 这个味道就是如果计程车上面有这个的话，我真的会崩溃。我搭到这种计程车，我真的崩溃。 崩溃你会怎么呈现？ 不，为什么又是玉兰花？没有，对，玉兰花对我来说，我其实我小时候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要卖这个花，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好臭，怎么会有人要卖这么臭的花？ 不会啊，那个蛮清香的啊，闻我觉得个人觉得还不错啊。 嗯， 我闻久了会觉得很腻，不会像那种汽车上面的芳香剂那种 啊， 会闻久了会觉得哦。怎么又是这个味道？ 就至少是一个真实的花的味道。 对对对对， 嗯嗯嗯嗯嗯。那阿张，你自己在车上会放玉兰花吗？ 摩托车上面放玉兰花，好像闻不到。 啊、也是哈、哦， 对啊， 也是也是， 是的。 好的，感谢你。哎、欸，你可以放在你那个全罩式安全帽里啊。 我带四分之三的。 崩溃。 阿张，晚安喽。 哎，晚安， 拜 拜。 拜 拜。 在全罩室里面很不错吧？ 谁会在自己全罩室里面塞一些花？我觉得也是蛮浪漫的一件事、欸。 对啊，撒花。 就这样吧，0223639955，欢迎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青春点点如果闻起来的话会是什么味道呢？ 若你碰到他， 今年冬天就让鬼鬼吴映洁的 Sugar Rush 占据你的世界，你的脚步跟上了吗？ 新能量一次大爆发，鬼鬼吴映洁首播 Funk 主打 Sugar Rush 就是让你融化投降。 Giving you a Sugar Rush、 啊、听广告啦， 亲爱的、嗯、在这网站买隐形眼镜超划算耶，你要不要买啊？ 不行、哦、隐形眼镜不能在网络贩售，一定要去有贩卖业许可执照的药商购买有许可证字号的产品哦。 哦，原来网络卖隐形眼镜是违法的，赶快跟卫生局检举。 以上广告由食药署提供。 飞碟二十特别节目混搭组合期间限定，10月14零点已爆 coming soon。 大家好，我是张云京。 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其实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Rainy days please go awayPlease come away， 带来了你爱的泡面，等着你打碗羹爱心宵夜，七平大幸福的房间，其实平不见得会更珍贵， 我都能你想要给的爱、哦哦哦、我知道你要让 空气中却满是恋爱香味， 直下，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希望 rainy day please go away， 赶快走吧。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青春点点点。嗨，你好啊。 Hello， 玛丽，马克好。 嗨， 你是谁？ 我是三峡的意面。 意面你好。 你好，我觉得青春点点点是狗狗脚掌的味道。 哎，狗狗脚掌味道很多种，每只狗都不太一样。哎， 就是又臭又好闻的那种。 等一下，意面，你是不是有打电话进来过，说过你很着迷你家狗脚掌的味道？ 我没有打，我没有讲过这件，但我讲蛮多件事的。 OK， 对， 狗脚掌是不是有很臭的啊？ 哦，只要有养狗的人都会觉得说，我家的狗脚掌很香，才不臭，最迷了，啊，好香哦，都会这样。 对。 但其实是臭的。 狗狗一直讲， 我觉得没有养狗的人应该会觉得那个味道 很恶， 不 算好 闻，就你不会说是香那样子。 但是着迷会一直想闻， 就真的蛮想闻。 为什么？那你想要闻一下我的脚味道吗？ 你只有小狗眼，你没有小狗脚。 我有小狗蹼哦， 小狗眼是。 给我脚一打开，发现我真的有脚的蹼哎！你看我的肉垫， 真烦。猫咪的猫掌有味道吗？ 你在问我吗？ 我没有闻过。 我也没有闻过，你有闻过吗？ 我没有闻过，我现在的人生是没有味道的。 你的人生没有味道？你现在，你说你现在的人生没有味道，你说你的人生很无趣，很无聊。 也不是这样讲啊，就是我之前有打卦，我就是我第一次打好像是说我车祸找不到工作的事。 嘿嘿嘿。 然后第二次打就是我超想考驾照，可是我不知道体检会不会过。 嗯 啊，对对对。然后我之前不是车祸嘛，然后我就撞断了我的嗅觉神经跟味觉。哦、对， 所以你说你的人生没有味道是真的闻不到。 对， 你也没有味觉了吗？ 哇哦， 对啊，这都没有了， 吃东西也没有了。 嗯，就只有辣，就辣是痛觉，所以有。 天哪！ 那你现在开始会过非常健康的生活吗？反正你也不想追求那些， 就还是会有欲望啊，口感啊那些都很重要。 所以虽然现在你尝不到味道，但是你的记忆当中有那些味道。 嗯， 所以你还是会想吃咸酥鸡、甜不辣、 啊、 这样。 对，就每天都还在喷香水出门这样。 所以生理上面你感觉不到，但其实你的记忆当中你知道，可是。这样你就没有办法选新的香水，对不对？因为这个新的香水对你来说、 啊、 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 对。 嗯。然后吃的这些食物其实也都是你在吃记忆中的味道跟口感。 嗯。 哇哦。所以其实你是可以过一个 非常健康的生活。 对，完全什么低盐， 因为你还是，如果你只要那个口感，应该也是有那一种口感，可是它是很健康的食物吧。 就是都没味道，就像你吃什么东西，就像白吐司那种感觉。 好，我们要跟意面说声晚安了。 好， 拜 拜， 拜拜。 五一六最神回归 ，Lady Gaga。全球七十国同步呈现，5000万次浏览疯传。新专辑 Joanne 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苏密苏米恩。2016 Legacy 直播演唱会把音乐送到你面前，超过20组音乐人现场演出，透过雅虎 TV 与 KK Bus 直播，随心所欲，想看就看 Legacy， 让音乐与你没有距离。 优福华语劲爷排行榜， 本周第870周第五名张云金，谁说我不能哭泣。第四名狮子合唱团，最后的请求。第三名方大同，很不低调。第二名杨丞琳，年轮说。第一名五月天，顽固。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劲爷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每天的晚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点你 UFO。 今天在讨论青春点点点的味道，点名的时候有没有阴道的味道？1:49要跟你说一声， 大叔你几岁了？鲁叔啊，讲这种笑话真的是鲁叔啊。遮脸干嘛？你觉得耻啊？ 不是，我觉得快乐，我觉得好快乐啊，鲁叔好快乐。鲁叔最后要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植村花菜的厕所女神。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跟大家说声晚安喽，拜拜。 おばあちゃんと暮らしてた。毎日お手伝いをして、五目並べもした。でもトイレ掃除だけ苦手な私に、おばあちゃんがこう言った。トイレには、それは綺麗な女神様がいるんやで。だから毎日綺麗にしたら女神様みたいにべっぴんさんになれるんやで。その日から私はトイレをピカピカにし始めた。べっぴんさんに絶対なりたくて、毎日磨いてた。買い物に出かけた時には二人でカモナンバー食べた。新喜劇録画し損ねたおばあちゃんを泣いて責めたりもした。トイレにはそれは綺麗な女神様がいるんやで。だから毎日綺麗にしたら女神様みたいにべっぴんさんになれる。少し大人になった私は、おばあちゃんとぶつかった。家族ともうまくやれなくて、居場所がなくなった。休みの日も家に帰らず、彼氏と遊んだり 鍋も鴨南蛮も二人の間から消えてた。どうしてだろう、人は人を傷つけ、大切なものをなくしてく。いつも味方をしてくれてたおばあちゃん、残して一人きり家離れた。上京して2年が過ぎて、おばあちゃんが入院した。痩せて細くなってしまった。おばあちゃんに会いに行った。おばあちゃんただいまってわざと昔みたいに言ってみたけど、ちょっと話しただけだったのに、もう帰りって病室を出された。